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小客车指标办昨天发布今年第四次小客车摇号的申请情况，本次摇号普通小客车中签率跌至2120:1，新能源指标已经排队到2025年。八月底到九月初，大中小学将相继返校，预计上午时段部分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将有所增加，工作日早高峰也将逐步提前，特别是广渠门、中关村等校园集中的地区，通行时间将明显延长。今晚国家体育场将举办演出，预计开场前的下午5点到6点半和散场之后的晚8点半到10点半，周边京藏高速、北辰西路、北四环中路等交通压力较大。为了做好鸟巢活动运输的保障工作，今天下午4点开始到今天末班车止，八号线奥体中心站将采取临时封站措施，各次列车在该站通过不停车。另外，八号线将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十号线将采取加开临客措施，保障乘客出行，请您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2018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正在全国农展馆举办，13000平方米的场馆之内，数百家文创企业和机构汇聚一堂，预计将有超过500万人次在线观看展会直播。文交会将持续到明天，每天9点到17点向公众免费开放。市属公园不仅风景优美，文化底蕴也非常丰厚。近日有网友发现，香山公园里也有和正在热播的网红剧主角名字一样的景点，请听报道。 清宫剧《延禧攻略》最近大火，网友发帖说，香山公园有一块和《延禧攻略》里的魏璎珞同名的石头，叫璎珞岩。璎珞岩位于香山公园虚朗斋的西南，它并不是天然的岩石，而是由人工堆叠成的山石。池旁石壁上有乾隆御制的璎珞岩诗。其实香山公园的璎珞岩指的是水打在岩石上的水珠像璎珞一样，所以香山的璎珞岩与璎珞小主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在北京植物园的南湖内栽植有大片的嵌石，碧绿的原叶贴水而展，形似鸡头的果实钻出水面。嵌石也叫鸡头米、燕头、鸡头果、黄石等，原产东亚，在中国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都有分布。嵌石与茭白、莲藕、茨菇、水芹、荸荠、菱角、纯菜一起被称为水八仙。中国古代还有些文人写下诗词来赞美嵌石。嵌石曾经是我国古代先民主要的淀粉来源之一，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把嵌石当作食物了。北京植物园的嵌石栽植于湖区内，仅用于景观欣赏，我们也希望市民在市属公园观赏的时候能发掘出更多的文化内涵。 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是阴到多云的天气，下午可能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夜 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云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说到老舍，你会想起什么？是骆驼祥子的悲惨人生，还是茶馆里的众生喧哗，亦或是他笔下的北平的秋天？作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他的作品流淌着浓郁的京味儿。他写的多是北京的人和事儿，他笔下的每个小人物都栩栩如生，每个故事都让你哭笑不得。今天的诵读小站带您感受老舍笔下的北京人、北京事儿。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做一期特别节目，这期节目呢是为了纪念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出生于1899年2月，逝世于1966年8月24号。从1966年他逝世算起，到今年2018年，已经整整过去了52年。在这52年当中，我们不断地在上演着老舍先生的戏剧作品，比如说《骆驼祥子》《茶馆》，比如说《老舍五则》里的《柳家大院》《断魂枪》《兔》《也是三角》。那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朗读着老舍先生的经典的文字作品，比如说《想北平》《我的母亲》《北京的春节》，以及《济南的冬天》《秋天一定要住北平》等等等等。他的文字既有趣又诙谐，同时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个多世纪前生活在北京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解读老舍笔下的北京城和北京人。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了来自中国老舍研究会的副会长，同时也是北京语言大学的教授李林老师。欢迎李老师。 听众大家好。 那说到了老舍先生和北京城相关的文字，首先想到的就是特别著名的《想北平》。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来朗读一段《想北平》当中的一段话。那这段话的朗读者呢，是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中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同时也是连续8年饰演老舍五则话剧作品的雷雀生老先生。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退休的老演员，我叫雷雀生。下面我要朗诵一段老舍的小说《想北平》。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做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让我单摆扶歌的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觉得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儿，一直到27岁才离开，以名声来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啊。以此类推，我所知道的那点儿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九牛的一毛。可是我真爱北平啊，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么爱我说不出， 在我想做一件讨他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笑着；在我想到他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语言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挚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的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集凑到一块儿。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个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我真愿意成为诗人啊，把一切好听的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韵味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由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单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啊。它是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予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来自于老舍先生的《想北平》。大家可以感受到老舍先生对于北京的感情，但是我们翻开老舍先生的生平会发现，他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北京，后来辗转到了全世界各地，包括又去到了全国各地，后来在50多岁的时候又回到了北京。 对对对，老舍是1924年去英国教书，然后从英国回来以后他又去了山东，抗战他就去了重庆，到50年代才回到北京来住。但是实际上呢，他离开北京的这段时间，他对北京的思念就更深，体验就更深。比如这篇《想北平》就是1936年他在青岛写的。 在青岛1936年，那个时候他37岁，对于他来说是已经过了而立之年，马上就要到40岁了，叫不惑之年哈、所以他对于自己人生和对北平的感慨写了这篇《想北平》。大家通过这个文字可以感受到他里边其实很有这种乡土眷恋的感觉，比如说他讲到的这个北平就是他摇篮当中的小时候的带着母亲的这种感觉的北平。 我觉得老舍抓住了就是你对故乡的思念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因为你对故乡你关注的点不会像我们关注名胜古迹那样去抓它的猎奇的地方，而是它给你的感情为什么是不一样，为什么他会像母亲一样。 对，因为他觉得这是生于斯养于斯的地方。 对， 对他来说是真正的故土。所以其实在老舍先生笔下的北平是最宜居的城市。他曾经说，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和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他还说，别人可能喜欢北平的书多古物多，而自己则只喜欢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所以老舍笔下对北京风物的描写就让我想到了梁实秋先生在他的作品当中曾经说到的老北京的谚语，叫做天蓬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是的，完全是从一个本地居民的视角来。但是老舍作为一个本地居民，他也有他的特色，就是他是贫寒人家的本地居民，不是呢钟鸣鼎食之家，所以老舍一定不会写胖丫头。 哦，所以他写的女性人物基本都是非常凄惨的，或者是在这种旧社会的打压下很痛苦的一些女性人物。 是是，比如像小福子啊， 对，还有整红旗下的啊、那些女性人物， 是大姐啊、 对，我们就很好奇啊，老舍先生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为什么在他的文字当中变化其实很大的？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响北平》，他的文字风格更多的是那种浪漫的、唯美的，甚至是温情的，但是他在一些其他的小说作品当中和戏剧作品当中，他所刻画的人物其实是非常戏谑的。 其实老舍的性格是很丰富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人。 嗯， 我觉得他的情感的基调是悲哀的，但是有了这个悲哀的基调，他反而会有另外一种幽默感。因为你怎么对待悲哀，悲哀的底子是因为当年的那个社会对底层人的生活来说，就社会秩序不好，底层人没有奋斗空间，温饱都很成问题，所以他有一种悲凉感。但是怎么抵御悲凉呢？实际上现代作家每一个人的路数是不一样的。比如鲁迅的就是唤醒这个阿 Q 要觉醒，你要有平等的人的意识。革命文学呢就是要反抗。但是老舍呢，他一个盼望社会秩序能够变好，另一个呢，他就用幽默调侃来抵御自己心底的悲凉。所以他的文字就会由这个幽默里边既包含着悲凉感，但是呢幽默里边又生出一种温情，对世人的温情。 我们不仅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北京城的缩影。比如说他小说当中的人物往往都有着执着眷恋北京的乡情的这种影子。你像他写到的北京人，比如说哈，在二马当中他讲到的是北京人马泽仁啊，他到伦敦继承哥哥的遗产，但是呢伦敦买不到老绍兴，还是要回国呀，所以老马始终忘不了回国，回国就回到让人可以赏雪踏雪寻梅和烟雨归舟的这种老地方。还有就是在骆驼祥子里也写到了，当时祥子是被虎妞逼婚走投无路，他说最好是跺脚一走，祥子不能走就让他去看守北海的白塔去，他也乐意，就是不能下乡。 对对，是老舍笔下的这两个人物，实际上老舍是有点嘲笑他的，但是老舍一方面对他们都是有善意的批评，就是你为什么都走出去都不行，所以有一种善意的批评。但是老舍的特点就是这样，一方面善意的批评这个人，同时他的心又贴着这个人，所以他又非常理解他们的这种乡土眷恋的情感。 这讲到的其实是老舍笔下的北京城的景和北京城的人。那其实在老舍先生的作品当中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以北京城的实景作为小说戏剧当中人物的活动场景。你看他去过那么多地方，其实他在上中学之后还去过天津是吧，后来还在天津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又去了英国，英国回来之后又去了青岛，去了济南，后来又到新加坡待过半年。就是但是他对于北京城的这种喜欢，这种热爱到什么程度，就是到哪儿去写小说都要写北京城。 对对，他的作品基本上是以北京为背景的，只有极少数是外地的。他在青岛，在济南，在重庆，他的想象，他的心都是向着北京城的。所以他的四世同堂前面的部分就是在重庆写的。而且像四世同堂写的是日本占领北京的，日本一占领北京他就从青岛去了重庆，他根本就没有在北京。但是他想象起来就活灵活现，日常生活的场景非常真实，这其实是他从小的一种的记忆和他的爱的感情在其中。 他的儿子舒雨先生曾经考证过说，老舍先生写入小说的北京真实的山名、水名、胡同名还有店铺的名字多达240多个，最多出现的就是北海呀、小羊圈胡同啊、中山公园、护国寺、德胜门、东安市场、护城河、龙须沟、西四牌楼啊、便衣坊、天桥、积水潭等等等等。我觉得最要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小羊圈胡同。 哦，对对，现在叫小杨家胡同。 哦， 地点就在西直门附近。他的很多作品呢都会提到小羊圈胡同。但是写的最充分的是两部作品，一部是60年代写的未完成的那个长篇自传体小说《整红旗下》。他这整个小说的背景都是小羊圈胡同，还有一个就是四世同堂。这个是40年代写的三卷本的长篇小说。 四世同堂里边的齐家， 嗯， 就是在小羊圈胡同里边。 四世同堂呢，是反映北平沦陷期生活的虚构小说。那他在第一卷《黄祸》当中是这么写到的，他说齐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的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个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遇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像哥伦布看到海上漂浮着的东西才敢向前进一样。走了几十步，忽然眼前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长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周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三倍，这便是葫芦的肚子了。 他是先是用一个外来者探幽的视角看过去，写他这个小羊圈胡同不引人注目， 嗯， 然后再写让人眼前一明，是一种先抑后扬的方法。那这其实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出生地的一种必走之争的感情。 嗯， 当然现在也跟当年不一样了，现在没有垃圾了。 刚刚我们说到的，其实老舍先生对于北京城他在作品当中的一些影子，那其实我们不得不聊，在老舍先生作品当中还出现了一个他生活当中的人物，对他影响也很大，就是他的母亲。 对对，嗯，我的母亲也是名篇。 那接下来为大家朗读一段我的母亲。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着母亲独立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他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他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迫，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时他脸上羞得绯红，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做面，又给他一些喜悦。可是母亲并不软弱，鬼子进门一次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她总能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总往心里落，这点儿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 老舍里边有一个词哈，说他的母亲呢是软而硬的性格，然后说母亲给了我的生命教育，其实这种生命教育就是软而硬。那软是什么呢？就是凡事能够让别人，不跟人争，我们北平人就特别讲礼仪， 嗯， 不跟人家争嫌弃。但是呢，硬是什么呢？是坚强，是自律。 嗯， 所以他的母亲因为是个寡妇，从小把 几个孩子拉扯大，靠着这个洗衣服、洗袜子、缝补，这么艰苦的生活里面，他从来没有向生活屈服。所以他母亲性格里有非常坚强的一面，所以老舍性格就非常受他母亲的影响，所以老舍也是一个就是特别欣赏人的那种勤勉的个性的这样的一种的价值标准。 所以其实在老舍先生笔下的女性人物当中都有着母亲的影子，就是那种比较坚强的，虽然身处厄运，但是依然无比坚强的活下去。 对对，其实老舍笔下的男性女性哈，老舍欣赏的都是这一类的人。当然老舍作品里边的女性其实有另外一类，我觉得可以跟他形成对比。就老舍也理解他们，比如月牙儿里边的那个母女两个卖淫，生活一艰苦，他们就放弃了硬的那一面，老舍很理解他们，所以老舍的就是属于特别同情心的人。但是真正欣赏的是坚强的人，人不放弃自我的一种责任。但是老舍有一篇自传叫小型的复活，叫罗成官，就是说他23岁那年他实际上有点反叛，就是吃喝嫖赌，他除了嫖之外他也抽烟喝酒，但是呢他马上就反省了，就回到了母亲给我的指引的那个路，所以他叫做小型的复活。 所以他在我的母亲这一篇章当中特别写到了，他说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知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知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他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哎，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老舍先生的作品，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我看上了全包园的样板间了，橱柜特棒，家具特棒，风格特棒，电器特棒，卫浴特棒。 你打4006068866定了吗？赶上周末定，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和美的空调呢。 哦，我想再看看。 人家就剩20个名额了，现在还免费升级成智能卫浴、纳米直饮净水机、进口北美白橡木家具，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加价，还免设计费。要不您再想会儿。 4006068866，喂，全包园吗？我周六过去啊，给我留个名额。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给我一分钟，帮你省几万。 我要直降减免升级赠送，还要库存。 拨打4006068866，抢到全包园品牌盛典最后20个通关名额，你要的通通实现。 第一关， 实木家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第二关， 纳米直饮净水机智能洗卫浴升级不加钱。 第三关， 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标配全面升级。 第四关， 逢周末再送美的空调加烟机灶具。 第五关， 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第六关， 十款精装实景样板间，所见即所得，直降几万元。 第七八九十关，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精美灯具，高档窗帘，一价全包圆。 打4006068866，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一价大通关。 打4006068866，全包圆品牌盛典，最后20个通关名额，手要快哟。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说到老舍，你会想起什么？是骆驼祥子的悲惨人生，还是茶馆里的众生喧哗，亦或是他笔下的北平的秋天？作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他的作品流淌着浓郁的京味儿。他写的都是北京的人和事儿，他笔下的每个小人物都栩栩如生，每个故事都让你哭笑不得。今天的诵读小站带您感受老舍笔下的北京人、北京事儿。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做一期关于老舍先生的特别节目。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了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老舍研究会的副会长李玲老师。欢迎李老师。 朋友们好。 其实刚刚我们上半时段特别聊到了老舍先生笔下的地点啊，北京城的样貌啊，当时的景色，包括呢还有老舍先生以他的母亲为原型来写的他笔下的一些女性人物。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在老舍先生笔下的人物，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有怎样的一些特色。让李玲老师印象深刻的是哪些人物呢？ 老舍其实写的最多的人物是两类人物，一个是车夫，一个是巡警。男性人物是这两类，女性人物是妓女，这些人都是苦人。但是老舍写这些苦人的时候，他其实思考的是生活应该怎么样会过得更好，就让这些苦人能够活得下去，这是老舍对生存问题的思考。但是老舍不仅思考了生存问题，他还思考了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好人的问题。 聊到老舍先生笔下的人物，真的要给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李老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篇作品的哪个人物？ 那应该是骆驼祥子里边的祥子。这个老北平的洋车夫祥子，这个小说写的就是他怎么由人变成鬼。变成鬼的意思就是说他放弃了奋斗，他是一个人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认真负责，非常勤勉努力，这是老舍欣赏的品格。你看这里面就有价值判断了， 就是当你放弃奋斗了，你像一个行尸走肉的在那混日子的话，老舍就认为这就不是人了。所以老舍有关于他的关于人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就是对自己的生存负责，勤勉努力，老舍的人的一个定义。 我也很好奇啊，刚刚说到了，其实老舍先生最喜欢写的是车夫，还有就是巡警。巡警其实相对于车夫来说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形象。 但在老舍笔下的巡警哈，往往跟我们很多作品看到的警察形象是不一样的。就是老舍笔下的巡警，他还是从两个方面写他。一方面，巡警也是一个苦人，底层人，是老舍很同情他。另一个方面来说，老舍呢是把巡警当作维持社会秩序的一个正面形象来，所以不是剥削阶级，不是维护统治阶级，不是从这种革命文学的角度来写的，它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对巡警的形象的书写哈，非常典型的是我这一辈子。 北平的巡警，老舍。巡警和洋车是大城里头给苦人们安好的两条火车道，大字不识而什么手艺也没有的，只好去拉车。拉车不用什么本钱，肯出汗就能吃窝窝头。十几个字而好体面的，有手艺而挣不上饭的，只好去当巡警。别的先不提，挑巡警用不着多大的人情，而且一挑上先有身制服穿着，六块钱拿着，好歹是个差事。当兵比当巡警有起色，即使熬不上军官，至少能有抢劫些东西的机会。当兵要野，当巡警要文明。换句话说，当兵有发血财的机会，当巡警是穷而文明一辈子，穷的要命，文明的稀松。六块钱饷粮，扣去三块半钱的伙食，还得扣去什么人情工印儿。衣服自然是可以穿官发的，可是到了休息的时候，谁肯还穿着制服回家呢？那么不做不做，也得有件大褂什么的吧。要是把钱做了大褂，一个月就算白混。再说谁没有家呢？有哪面看，巡警都活该是鼓着腮帮子充胖子，而叫人哭不得笑不得的。我相信大家对老舍先生最熟悉的作品就是茶馆。茶馆当中其实也特别写到了老舍笔下的乱世当中的商人的形象，关于本分商人的衰亡史。 就这个王立法一辈子非常本分，从晚清一直到民国，他一步一步都在改良，但是他无论怎么改良，这规规矩矩的商人怎么努力，思想也很活络，做人谁也不得罪，但是呢，他的生活走到了穷途末路。这是老舍的强烈的一种生命悲感和他对社会的一种控诉的一种态度。 其实在老舍先生的作品当中，除了骆驼祥子、茶馆、整红旗下，还有很多现在被大家热议的，或者说也是被年轻人特别追捧的话剧作品，比如说老舍五则啊，老舍五则其实它里边包括了五篇，柳家大院、断魂枪、兔、也是三角，还有上任。其实这五篇作品呢，被林兆华导演浓缩到了一部戏当中，叫做老舍五则当中，专门去讲述在老舍笔下那些形形色色的不同形象和性格的人物。因此我们这期节目特别采访到了连续八年主演老舍五则的著名表演艺术家雷雀生老爷子。其实他眼中的老舍先生笔下的人物也有着独特的特色，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段他讲述的他眼中的老舍五则和他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老舍先生的作品。 老舍应该很开朗很幽默的那么一个人，所以他的台词也好，他的语言也好，非常幽默的。最好玩的，印象最深刻的，你比方说都是一些老北京话，也是三角，那是最典型的了。他就是好面子，这个人怎么着是穿着打扮，是吧，要穿长袍，不能短打扮，要说长袍什么时候也得穿。最喜欢就是那句话，大冬天了把我的贴身小棉袄给当了，我空着心耍单儿，也绝不能脱了这长袍。有身份的人，阔人穿长的，没有身份的穷人穿短的，就短打扮嘛。 我应该说呀，最喜欢的是什么？段宏强。据书里说，改编最早的是段宏强，哎，这短篇小说里的。为什么呢？因为段宏强啊，含义比较深，他就是时代在发展，您那个枪再枪法再好，落后了。我老远拿了手枪，梆一枪给撂那儿了。你枪耍的再好有什么用啊？所以时代在发展，您那个已经过去是相当不错的，现在已经落后了。过去讲究保镖。送什么东西，贵重的东西得压着车，保镖得一块儿，强盗不能给抢走。现在什么都用火车了，咚咚咚咚咚咚，火车都当时都运到了。所以时代在发展，枪再好，时代发展落后了。为什么我喜欢老舍的作品？为什么喜欢一直现在八年，那么多人都换了，为什么我一个一直坚持没换？就是因为他有老舍的味道。老舍的什么味道呢？一个是京味儿，咱不说了；一个就是现实意义比较强，就是他的东西用现在的话说接地气，老百姓看了以后感觉，哎呀，这咱们生活当中也有这样事儿啊，他就跟自己的生活当中他联系起来了。和观众能引起共鸣。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雷雀生老爷子特别说到了哈，他特别喜欢的是老舍五则当中的断魂枪。我们请李林老师讲一讲啊，断魂枪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里边是核心人物是神枪沙子龙，他是一个老拳师，他知道到了现代社会了，靠标枪走四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非常明白这个世界大事，所以他拒绝带徒弟，也拒绝一个孙老者要来比武，也当然孙老者也想跟他学，他一切都拒绝，所以他是一个顺应时势的人，表面上来看是这样，但实际上呢，等把这些弟子等这个来的拜访的孙老者都送走以后，他把门关上，一个人在屋里边呢，一气把64枪刺下来，然后摸着他这个枪呢，微笑地说：“不传不传。”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很强的一种怀旧的情感。所以老舍的作品里边实际上有另外一种审美的超越历史进化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就很多东西我知道时代过去了，它必定会过去，但是我们的心里是有怀旧的，而这种怀旧的审美情感也是非常美。 断魂枪，老舍。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独木花蛇斑彩的后盾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部灵了，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标旗，绿纱皮烧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明，连沙子龙他的武艺视野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 我其实很想问李老师一个问题哈，因为其实老舍笔下的人物或者当时那些生活场景离我们现在都非常的遥远了，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去读老舍，读老舍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有着怎样的一些现实关照的意义？ 其实老舍的具体的生活场景可能过去了，但是呢，这些具体的场景里所思考的人性的问题远远没有过去。比如说，我们在当下是否应该要改进社会秩序，这是老舍呼唤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责任。还有呢，老舍思考的是人应该怎样做过得更好，做得更好，如何成为一个好人，所以这也是老舍作品永恒的一个主题。到现在了，我们难道不需要思考这些问题吗？比如说像他的邻居们里边